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阿根廷。阿根廷的本国货币比索在美元的强势上涨之下遭遇了滑铁卢式的下跌，该国政府也不得不搬出了加息至45%左右的一个手段来防止货币的进一步下滑。该国媒体称这是一次绝望的挽救比索的行动。在节目里，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电子香烟，尤其是那些外形酷酷的、做得像文具的电子香烟在美国一些高中校园里泛滥。节目中还要一起走进韩国，来感受韩国五月家庭月。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阿根廷。近期随着美元的走高，部分新兴国家市场的货币遭遇了抛售，而其中影响最为严重的堪属阿根廷货币比索。过去一周时间里，阿根廷央行连续的加息3次，当地媒体称呢是绝望式的加息，将基准利率从过去的 27.25%， 这已经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高利率了，居然提升至了 40%， 来稳定一泻千里之势的阿根廷比索。那么面对着美元的强势上升，阿根廷比索为什么首先招架不住了呢？目前该国央行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挽救这种颓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来听报道。 在过去一周多时间内，阿根廷央行在8天时间内3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从 27.25% 提升至 40%， 但截至当地时间上周五，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仍比一周前低 6%。事实上，今年以来，阿根廷比索对美元已累计下挫20%以上。 Más allá de la volatilidad de los indicadores financieros, se paga seguramente en algún tipo de freno en la actividad económica. 为了抑制阿根廷比索的急剧下跌，阿根廷央行今年已经动用了其超过10%的外汇储备。仅在过去两周，阿央行就累计抛售48亿美元支撑阿根廷比索。该行的政策制定者也重申，如果阿根廷的通胀达到15%，该行将继续采取行动。 近期随着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大增，导致外汇储备实力不强的阿根廷央行捉襟见肘，阿根廷货币比索雪上加霜。那么阿根廷比索为什么会首先成为新兴国家因为抵挡不住美元强势上涨而导致本国货币断崖式下滑的国家呢？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因为对政府缺乏信任，阿根廷民间囤积了几十亿美元的外国资产，除了美元之外，人们什么都不相信，导致阿根廷民间其实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当时的阿根廷央行认为呢，汇率管制到了可以放开的时候了。事实上，当当时的阿根廷央行试行之后呢，过渡也确实非常的顺利，之前的黑市货率和官方汇率达到了一个平衡。但是在迈出这一大步之后，阿根廷仍处于违约状态，他们参加国际债务市场的渠道非常有限。2002年，阿根廷爆发过严重的货币危机，外汇储备损失严重，自此阿根廷官方外汇储备多年来维持低水平。为了应对货币危机，阿根廷只好高举外债，而期间又出现了选择性的债务违约。可是无奈，从2018年以来，强势美元没有给阿根廷任何喘息的机会，在资本管制逐渐全面解除的情况之下呢，反而成为了阿根廷比索的致命杀手，居民纷纷抢兑美元，导致了国内金融形势急转直下。更可悲的是，根据市场观察，美联储在今年6月份加息概率大增，这一预期无疑令阿根廷比索进一步蒙上阴影。 另外，阿根廷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今年呢却遭遇了5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根据阿根廷官方预测，目前大豆收获量将会比2017年底下降约 28%， 国内经济压力面临下行。前面为您介绍的是阿根廷货币比索面对着美元的强势上涨，出现了三次断崖式的下滑。目前的阿根廷实行了 45% 左右的基准利率，堪称是全球最高的基准利率了。面对着阿根廷货币的急剧贬值，当地人民的生活受到怎样的影响呢？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这次的比索暴跌没有太多的影响人们的外在生活，银行中换汇老百姓也没有增多。阿根廷规定存款账户下可以有美元账户，甚至连部长官员都把储蓄放在海外账户上。阿根廷普通百姓手中并没有太多的闲钱。这几年阿根廷货币贬值导致了该国进口商品的上涨，电费、交通费用大幅上涨，电器价格甚至是邻国智利的三倍，因此很多阿根廷人专门开车去智利买电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香烟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同时呢，在很多国家都有未成年人不得吸烟的这样的法律。可是从2015年以来，在美国有一种外观很像是一个小 U 盘的电子烟，在美国备受欢迎，甚至在未成年人中风行不止。这种电子香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尽管美国未成年人法明确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禁止使用电子香烟的，但是呢，这种电子烟在美国的年轻人中格外受欢迎，在任何地方都很容易买到，包括在网络上购买。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包括 eBay 在内的一些电商网站和商店发出了警告，因为他们正向年轻人销售这类品牌的电子香烟。好，来听报道。 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詹姆斯·蒙塞和亚当·博文在2015年共同创立尤尔电子烟实验室，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尤尔电子烟就成为了许多吸烟者的最爱，并以其炫酷的包装吸引了未成年群体。 It almost looks like a USB drive. There is no button. It's straw activated and gives off very little smoke. It is undoubtedly successful, but in a way, it's getting a bad rap because it's in vogue among the teenagers who are not supposed to smoke. 尤尔电子烟受到未成年人追捧，也引起了 FDA 的关注。今年四月，该机构加强了对未成年出售电子烟的管制，并特别要求尤尔电子烟实验室交出市场营销和产品设计等相关文件。通过近几个月的秘密突击检查， FDA 已经传唤了全美40家向未成年出售电子烟的零售商，此外还要求易贝网下架某些电子烟产品。美国的部分城市和地区也颁布了具体的法规。据了解，在纽约，21岁以下的人购买电子烟被视为违法。 I need to see your ID first, and then if you are 21, we can sell to otherwise no. No, doesn't matter because the fines are very high, and it's not worth it for $20. You get $5,000 fin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显示，对于无法戒烟的吸烟者来说，电子烟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替代物，但对从未吸食过尼古丁的未成年来说，电子烟是有害的。 So vaping products do contain toxins and potential carcinogens, and there's some evidence that suggests that youth who use vaping products do unfortunately go on to use combusted tobacco. Anystep i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when it comes to youth prevention. I think these were necessary steps to take. 美国的尤尔电子烟走红网络，同时呢也吸引了不少的未成年人来此尝尝鲜。分析人士表示，因为电子烟的外观倾向于和传统香烟雷同，它可以设计成 U 盘、钢笔等等非常炫酷的形象，因此深受青少年的欢迎，也使得师长更加难以发现孩子们是带了烟进入校园的。多所高中就表示，新型电子烟攻进校园，让学校攻不胜防。关键在于呢，它的外观被重新包装了，看起来像是文具，像是计算机配件，像是 U 盘，体积小，容易携带。另外呢，加入了水果、糖果等口味，不像是传统香烟，吸食或是携带之后会有浓厚的烟味儿。 校方说，如果不尽快预防，会有更多的孩子沦陷在这波烟海当中。说完了电子烟和青少年的关系，再来说说在电子烟和传统烟草界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种争议，就是电子烟真的是完全无害吗？或者说在制定控烟以及立法的时候，要不要把电子烟和普通香烟等同起来呢？近日，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发布了一份声明，对电子烟提出了新的立场。声明表示，电子烟确实比吸烟危害小，并建议临床医生支持戒烟的尝试，并且和吸烟者共同努力，直到其最终戒除包括电子烟在内的所有烟草产品。这个声明的意思大约是说，电子烟要比传统香烟危害小，但是呢，危害依然是存在，还是应该彻底戒烟，无论烟是什么形式的。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大学科研人员大卫·伊顿携手美国全国科学院、美国工程和医学委员会，对电子烟是否危害人体健康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本月23号公布的结论显示，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电子烟具有危害性，因为它会激发未成年人对传统香烟的兴趣，从而尝试吸真烟。不过报告显示，对于成年老烟枪来说，如能从吸传统香烟转而吸电子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身体健康的危害没有那么大。电子烟由电池和雾化器等组成，从外观看与真正的卷烟很相似，使用时烟叶受热挥发形成烟雾，让人吸的时候达到吞云吐雾的效果。但是电子烟喷出的雾气并不是无害的水蒸气，它含有对使用者和他人有害或潜在有害的成分，包括尼古丁。电子烟从2007年开始在美国销售，如今已经成为一项价值40亿美元的产业，不仅有丰富多变的口味，还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专属电子烟。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五月是韩国的一个特殊的月份，被该国人称为是家庭月，因为这个月里从老到小都有属于自己的节日。5月1号是劳动节，5月5号是儿童节，5月8号是母亲节，5月15号是恩师节，5月21号是夫妻节。为了表示对家人的一种感谢，每逢儿童节一过呢，大街上就都是卖康乃馨鲜花的了，买上一束送给家人，表达对父母的一份敬意。因此五月也可以说是韩国康乃馨之月了。今年韩国的康乃馨价格从采摘价开始就已经上升了近 25% 左右，这给五月的鲜花销售蒙上了一层阴影。再加上大批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地区的鲜花滞油价廉，也给韩国本土鲜花企业带来不少的压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7号到5月7号，韩国产康乃馨鲜切花的拍卖成交均价为每20只5349韩元，约合人民币32元，同比大幅上涨了 30%， 其中个别品种的同比涨幅甚至达到了 89%。 受到花卉成本上升的影响，韩国市面上康乃馨花篮等部分产品的价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令不少消费者打消了送花的念头。 아꽃을생각을하고있었는데요즘에꽃값이좀많이비싸가지고좀다른쪽으로또생각을하고있어요 요소할부도이제줄였어하나씩만하다보니까수요가자꾸줄어들죠 한국산康乃馨年销量的约一半来自于四月到五月。然而随着美容产品、保健食品等越来越受韩国中老年人的欢迎，康乃馨作为父母节礼物的人气有所下滑。最近一年间，韩国的康乃馨种植面积减少了约两成。在这种情况下，去年冬天韩国又遭遇了罕见的极寒天气，影响了康乃馨的产量，最终导致今年供给吃紧。尽管价格上涨，但受到高昂成本的拖累，韩国的康乃馨种植农户也并未能从中获益。 与此同时，进口康乃馨正凭借更高的性价比快速涌入韩国市场。去年韩国的康乃馨进口额达到了362万美元，同比增长超过40%。哥伦比亚和中国分别为前两大进口来源国。由于五月的进口量大部分是价格优势明显的中国康乃馨，令韩国农户倍感紧张。近期韩国康乃馨种植业试图通过开发新品种等来提高市场竞争力，不过分析认为，在价格差距较大的前提下，这类策略能否奏效还是个未知数。 虽说康乃馨价格要比往年贵，不过还是得买上几支送给家人，这是提示每一位国民不要忘记自己的家庭，家和万事兴，事业方能成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土著的概念呢，是相对于外来殖民者而言，土著是指在殖民者从其他地方到来之前就已经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祖先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来到之前，就已经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理区域居住。现在，全世界土著居民共计有3亿7000万人。近日，联合国新闻网站上发布了一张有趣的照片，在一个严肃的会议厅里，人们看到正襟危坐的参会者当中，竟有一位几乎可以说是裸体的土著人。他穿着典型的土著服装，头戴着一个镶着羽毛的花冠，上身赤裸，用一种挖空的葫芦作为了短裤。这是来自西巴布亚的土著人代表历史上第一次到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这位男代表呢，就是当地的原住民，他们习惯于用一种挖空的葫芦来遮挡生殖器，这就是他们的男性传统服装，表示一种强壮和一种力量。但是人们也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呢，土著文化更多的是被很多人理所当然作为了一种猎奇、一种好奇、一种文化的补充来看待。但事实上，在全球多个国家，土著人都存在着，无论是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收入等等，都是低于该国的平均水平这样一种现象。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遥远的号角，神秘的鼓点，原生态的唱腔和呼喊，让人似乎穿越到了古老的原始部落。世界各地的土著人在世代相传的土地上歌舞、劳作、祭祀，自然对他们而言，从不是被驯化的猛兽，而是值得敬畏的神灵。土地与他们不仅是生存的资源，更是其文化、历史、身份认同和精神信念的载体。奥农达加人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意为山之地，是易洛魁联盟的五大原土著民族之一。奥农达加国首领斯德希尔对人类的存在有着这样的理解。 雷霆、月亮和星星每天都在照顾着我们，在天地之间蕴含着对所有人类的同情。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融合成为一体，来感谢我们在天空世界的创造者。 联合国粮农组织土著问题全球倡导官员里拉诺亚说，土地对所有人都很重要，但土著人对土地有着不同的认识。如果不能理解土地对他们具有的意义，就无法真正理解土著人民。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e separate things. Indigenous peoples, they see them together. 全球许多地方的人是分离的，但土著人将他们视为一体。他们极其重视他们的关系，极其重视他们的起源，以及他们出生时所在的土地。他们不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对族群进行划分，而且在许多地方，土地被视为私有。但是对于土著人民来说，土地的公共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许多传统和精神信念都是从土地的集体管理演化而来。 在许多国家的殖民化进程中，土著人民的领土经常被界定为无主之地， 这就为占领土地提供了理由，同时剥夺了土著人民对自己的土地的权利。例如，尽管有着数十万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整个澳大利亚在殖民时期被界定为无主地。在美洲，欧洲殖民者所持的发现论调为其夺取土著人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和政治辩解。联合国数据显示，据估计，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第一次接触欧洲人之后的150年里，美洲土著人口减少高达 95%。 玻利维亚历史上首位土著印第安人总统莫拉莱斯说，在1492年欧洲入侵之后，北美洲的土著人民发动了一场重大的抵抗运动来保卫他们的土地。土著人民为了捍卫尊严和争取平等的努力，堪称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一股社会力量。 在殖民时代，美洲大陆上最强的一股社会力量就是来自于土著人民维护自身尊严和身份认同、争取平等的努力。200年前，土著人社区涌现出新的争取独立以及建立自己国家的诉求。我们都是一个争取解放的大家庭的一员。今天，我们有更多不同的重要的责任。基于我的经验，在重视社会动员的同时，恢复政治权利也同等重要。 南美高原之国玻利维亚可以说是维护土著人权利的典范。土著印第安人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60%， 他们享有同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其他种族居民和谐共处。玻利维亚也是首个批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并将这些权利纳入其宪法的国家。 我要强调，团结是如此重要。在一些国际场合，玻利维亚土著人民曾被称作少数民族，但我们不是少数民族，我们有国籍和语言，而不是所谓的口音。兄弟姐妹这样的词语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是地球母亲的后代。有些西方人不懂这一点，从而有着一种优越的心态对我们加以轻视。土著人甚至全人类的未来都面临危险，因为一些政策试图从少数人手中攫取资本而无视地球母亲，剥夺她的权利。我们土著人民希望与地球母亲和睦相处，但这个地球正在被资本主义污蔑，如果没有改变，将很难保证全人类的福祉。 2000年，联合国大会设立了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将土著问题牢固地列入了国际议程。2007年9月，经过20多年的谈判和讨论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其中承认了土著人民对其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人们也越发认识到，推进土著人民的集体权利不仅是其基本人权之一，而且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土著土地约占地球的 20%， 但却栖息着世界上 80% 的物种。这意味着土著人民是环境最有效的管理者。同时，保护土著人的集体权利也有助于实现消除贫困这一目标。 These collective rights are the key to preserving. 这些集体权利对保护和重视全球多样化非常关键。土著人民一直在这么做，这不是偶然，而是这种多样化一直存在于他们的领土之上。因此，与土著人民进行合作，更深地理解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也应建立机制，让他们与政府同等参与，就如何保护集体权利提供建议，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土地的管理者。 一些国家已经在认识土著人对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方面取得了进展。在澳大利亚，超过 20% 的土地由土著人民合法拥有。基于加拿大政府与土著因努伊特人之间达成的最大的原住民土地认领协议，加拿大1999年设立了努纳武特地区，成为加拿大因努伊特人的家园。印度通过的2006年森林权利法案对指定部落对森林土地的权利进行了规范。对于这些进展，第72届联大主席莱恰克给予了肯定。 The signs do look positive. The United Nations has been doing more to open its doors to indigenous people. And it does not end there. 我们的确看到了积极的信号，联合国正在做更多的努力向土著人民打开大门。不仅如此，联合国正与土著人民发展更强大的伙伴关系。 上个月，我访问哥伦比亚时，访问了西部镇的一个土著社区。在国家层面，许多国家也加深了与土著人民的接触，并通过了新的法律和政策来帮助保护和促进他们的权利。 然而，土著人民的集体权利在许多国家还未被认可，一些法律框架也缺乏执法力度。国家或商业实体未获得土著人民同意就频繁开发土地、修桥铺路。同时，土著人的语言文化也濒临消亡的危机。非洲大陆的1000种土著语言都需要紧急援助以免灭绝。因此，国际社会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来保护土著人民的权利和全球种族多样化。 好，听完了来自联合国的报道，我们今天的环球30分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请关注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好，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atre Works Beijing。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教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